英明走过去的时候，刚好轮到的是刘丽叔了。今天的生日寿星笑脸盈盈的在一群人的咋呼声中走到中间，然后不负众望的一指示意： 这轮就你替吧。 瞬间周围全是鼓掌和吹口哨的，没有多少人能见到石毅被调侃，机会难得啊。结果石毅一扫眼看到想要闪人的英明，轻轻松松的一拽，他把人直接扯了过来。 那行吧，我刚才说我会表演个节目，就点英明帮我一把。 被无辜扯进去的人有点诧异， 关我毛事啊，你拖着我下水。 其他人分明想看的就是石毅的热闹。早就料到英明会拒绝，石毅笑了笑，贴在他耳边压低声音提醒： 是兄弟，总不能见死不救吧，你别忘了你还欠我个赌约没还呢。 上次两人拉力赛的赌约到现在也还没有兑现过，英明和董晓赌的是对方随便开条件，想当然他输给石毅的也是这个。倒是没想到石毅会这个时候提到之前的事，英明先是愣了一下，随即扬眉： 哼，那你到底是想干嘛？ 随便吧，唱歌还跳舞，你随便来一段。 石毅的声音很小，其他人听不清楚，只能看见他贴在英明耳边。英明表情有点微妙的鬼笑了一下，然后就看英明往前走了一步： 行吧，那就随便跳段舞吧。 他跟控制台那边比了个手势，长炮酒吧的 DJ 基本上都看得懂。当即音乐放出来，英明很随意地往石毅旁边一站，一只手搭在对方肩膀上，在后者诧异的目光中很小声地说了一句： 石大公子，我就会跳一种舞。 没等石毅反应过来，随着音乐声，英明很缓慢地开始移动。本来一群人都是想要看热闹的，但是等这支舞跳了一分钟，旁边就有人的脸色变了，其中最明显的是石毅。英明一直围着他蹲蹲起起的蹭来蹭去，就算反应再迟钝，他也知道英明跳的这一段是钢管舞，只不过现在是把他当成了钢管，所谓的一起表演明显是把他也算进去了。石毅第一次看钢管舞大概是在高中，一群小屁孩出去开荤，当时灯光之下扭来扭去的身影很长时间都让他忘不掉，毕竟是青春期，身体反应比大脑理智成熟得多，但是他绝对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有个男人围着自己跳这个，尤其还是自己的好友。英明的舞不是随便跳跳，他明显是练过的，身体的舞动跟着节奏非常的合拍，完全没有在人前把石毅当成钢管的尴尬，甚至若有似无的还会有身体的某些地方磨蹭到石毅的下半身。感觉到他僵硬的反应，就笑眯眯的扬眉，英明是故意的。意识到这一点，石毅有点尴尬的想要避开，结果被英明很技巧的扯了回去。 小刘 很轻地贴近石毅的耳边这么恶劣地嘟囔了一声，英明甚至故意地吹了一口气进去，看着石毅整个人的后脊都紧绷了。刘丽旁边有人忍不住调侃了一句： 卧槽，我第一次看见一个男人能把钢管舞跳成这样。 很难用言语去形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气场，只是这里所有人都清楚英明本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却没有人见过他这样的一面。强硬的气势里带着一股若有似无的挑逗，明明脸上的表情没有什么职业舞者的妩媚诱惑，但就是让人忍不住把视线放在他身上，情不自禁地从他的眼神里去揣测更多的深意。一曲跳完，半天没人有反应，反而是刘丽先鼓起掌来，然后旁边零零星星的有人感慨了一句，更多的是依然没缓过神来的。石毅几乎是僵着脸看着英明绕过其他人冲他摆了下手，上扬的嘴角竟是恶劣的调侃。 他起反应了，虽然并不明显，但是那股让他烦躁不耐的感觉确实是被挑起燥热的预兆。英明的尺度把握得很好，刚刚好让他有感觉，但是又没有真正擦枪走火，只是让石毅现在有点尴尬。旁边这么多人看着他，走也不是，留也不是，只能勉强压抑着身体里的冲动。旁边的侍应生走过，被他抓住要了杯冰水。刘丽注意到了，往他旁边挪了一下。 怎么被他整了？ 这小子真他妈的是疯子。 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男人敢在人前这么跳钢管舞。一直以来，英明都是个看什么都看得很透，进退非常成熟的人。石毅怎么也想不到，英明所谓唯一跳的舞竟然会是这种，还他妈跳得不错。 您正在收听的是多人有声小说2401，我是主播妖仙。 事后石毅去问英明，对方才告诉他，这舞其实是他在以前拍电影的时候学的。有一部尺度挺大的电影，讲的就是钢管舞女郎的故事。他在里头演的那个男主人公是个男舞者，导演给安排了一段独舞秀，所以他特地去学的。事实上，英明真正在电影里跳的那段比那天的尺度还要大些。当时他就是考虑到石毅的面子问题，还特地改了改。 哎呀，其实这种舞挺锻炼人身体的，跳完了一首歌出的汗比跑步要多。 英明咬着烟这么回答的石毅一脸坦然。然后石毅回家就把他之前买了但是一碟都没有看过的所有英明的电影 DVD 都翻出来找了一圈，发觉有个封面跟英明说的那个比较像，就把整部电影看了。一个下午他就蹲在电视前面看英明跳舞，连石毅自己都不明白他这是入了什么魔呢，就是觉得有点欲罢不能。那个看完了，又把其他的几张 DVD 挨个全看了。三级片的电影内容的尺度都很大，有些是风月片，有些是相对比较暴力阴暗的东西。英明演的电影风格很杂，对角色的接受度也很高，有些床戏就算知道是假的，石毅还是有点意外。至少他所接触熟悉的英明给人的感觉不会是如此不介意或者如此放得开的人，而在电影里似乎换成了另外一个英明，有时候很疯狂，有时候很性感。很多人喜欢把女人比作一本书，如果用这个说法去形容英明的话，那他就是一本看封面感觉是篇荒诞小说，上来第一页却直接给上了诗歌体，读下去觉得其实是本挺有哲学道理的说教故事，看到最后给你甩出一句纯属虚构。 大爷的。 看完了大部分电影，石毅靠在沙发上点了根烟，这种自己一个人窝在家里看完了朋友全部电影的行为，怎么看都觉得像心理不太正常的变态。但是实话说有点意外，他跟英明相交到现在主要原因其实是英明这个人，而不是其他的什么。本来石毅就不是一个喜欢看电影电视剧的人，对演员也没什么概念，若不是以前那部痞少对他的影响，他对英明都不会有任何概念，哪怕是买了碟也只是随手往旁边一摆。现在全看完了，突然觉得自己一直以来所认识熟悉的那个英明其实更像是镜子里的一面而已。如果他们没有事先彼此认识，光看这些作品他绝对想不到英明会是这样的性格。这种落差有点奇怪，不能说不好，但是绝对不舒服。就是原本和自己很近的一个人，突然被荧幕上所塑造的这些不存在的人拉远了，觉得所了解的是挺表面的东西。英明是这样，大概 刘丽也是这样。皱着眉，慢慢地把手里的烟抽完，石毅颇有些感慨地在客厅发着呆，脑子里偶尔闪过刚才电影里的某些片段和细节，最终又落回到英明那天的舞。这感觉真诡异，偏偏它就是挥不去。